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的走进冬奥会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各大赛区的场馆是如何为全民服务的。主打专业赛道的延庆赛区，赛后如何运营是个不小的难题。为此，延庆赛区从建设之初便着手打造赛后可持续方案，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部分赛道都将对公众开放进行体验。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于德全说， 那么赛后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回村雪道会变为大众的滑雪的一个赛道，这个它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在国内应该不会有这么长的一条雪道。雪车雪橇项目，赛后也可以在这个坡度比较小，设计一些大众体验的项目，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普通民众可以在专业人士的这个带领下乘坐这个雪车，体验一下这种就冰上这个飞速滑行的这种感觉。 距离北京250公里的张家口市崇礼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的竞赛场地之一。在滑雪季节，崇礼区内的7家滑雪度假区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滑雪爱好者。蜜苑云顶乐园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会的比赛场地之一，将打造四季运营。冬季这里是滑雪的天堂，奥运级别的赛道冬奥会之后将对大众开放。蜜苑云顶乐园高级副总裁树文说， 其他几个赛道像U型池、平行大回转还有 cross 这样的赛道呢，都是可以用于对大众开放的。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这几个赛道已经前几年这几条赛道已经投入给大众使用了，然后在奥运会之后肯定会开放给大众使用。 而夏季这里平均气温仅有19度，空气清新舒适宜人，是极佳的避暑胜地。蜜苑云顶乐园的夏季运营面向家庭度假及山地运动爱好者群体，开放了山地车公园、山地徒步、缆车观光、儿童乐园、太空球等等项目。云顶缆车下午茶则收到了年轻群体的追捧，这种网红式的传播为滑雪度假村的四季运营开拓了全新的客群。在山地运动公园与避暑胜地之外，增加了时尚新奇的度假元素，未来将按照计划推出更多新奇好玩的度假产品，让滑雪度假区的夏季更加精彩，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四季运营。冬奥会之后，无论是北京赛区、延庆赛区还是张家口赛区，冬奥场馆在筹备之中便已经充分考虑了赛后的可持续发展，将为全民服务。以上就是走进冬奥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